田螺姑娘。有一天，李奶奶坐在院子里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缝衣服。小朋友们都端着小板凳，坐到李奶奶的身边来。李奶奶，快给我们讲个故事。这回，李奶奶讲了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。从前，有个小伙子，他的爸爸妈妈都死了，他一个人过日子，他很穷，就靠一双手给人家干活。辛辛苦苦干了一天，回到家里，米缸里没有米，灶堂里没有火，只好饿着肚子睡觉。有一天，小伙子干完活回家去，看见路边有个亮晶晶的东西。那是什么呀？他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只田螺。他非常喜欢，就把田螺捡起来带回家去，养在鱼缸里。第二天，小伙子又出门干活去了。傍晚回来的时候，远远地看见自己家的烟囱在冒烟，这可奇怪了，家里没有人，烟囱怎么会冒烟呢？他赶到家里，往灶堂里一看，火烧得旺旺的，打开锅盖再一看，啊，香喷喷的一锅白米饭，还蒸着香喷喷的一碗菜。这是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。小伙子太饿了，就饱饱地吃了一顿。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，他每天回家都是这样，一锅白米饭，一碗菜。小伙子觉得真奇怪。有一天，他不等太阳下山就回家，悄悄地躲在窗口外面。等着等着，忽然听见屋子里呼咚一声，他马上往窗口里瞧，看见水缸里金光一闪，跳出一个大姑娘，生起火，做起饭来了。啊，原来每天给他做饭的是这个大姑娘呀。可是，她是谁家的姑娘呢？她怎么住在水缸里呀？大姑娘做好饭，正想回到水缸里去，小伙子一下冲进屋子去捉住她：“你是谁？”大姑娘给吓了一大跳，看见是小伙子回来了，不害怕了，红着脸不说话。 你说话呀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每天帮我做饭？ 大姑娘笑着说：“你是个好小伙子，天天拼命干活，可是自己连顿晚饭也吃不上，我来帮助你，这不好吗？”小伙子说：“ 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可是你到底是谁呀？怎么会上我家来的？为什么住在水缸里？” 大姑娘说：“我不是自己来的，是你把我带回来，放在水缸里的。”小伙子想了一想，明白了。他不是带回来一只田螺，养在水缸里吗？这大姑娘是田螺姑娘呀。李奶奶刚讲完故事，抬起头来一看，几个小朋友都跑掉了，只剩下幼儿园的小玲玲一个人了。李奶奶觉得很奇怪，平时呀，这些孩子听起故事来没个完，今天故事刚讲完，怎么就跑掉了？原来呀，李奶奶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她的儿子是解放军，她的女儿是教师， 都在外地工作。李奶奶年纪大了，一个人过日子困难真不少。刚才那些小朋友听了田螺姑娘的故事，就帮李奶奶抬水、生火、做饭、扫地去了。 小玲玲年纪小，还不会做些事，心里可着急了。 这时候，李奶奶手里的针掉到地上去了。小玲玲说：“ 李奶奶，我给你找针。” 她一会儿就把针找到了，交给了李奶奶。小玲玲也帮李奶奶做了一件好事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